心酸的情歌。黑深深的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。我正不再有那美丽结局，与你同热爱火。风中凄清的一个，又有谁人可知心事么？谁想到为你故障热爱，在那夜竟是错。阿查理，留恋情。是我曾经爱的是那么多，无心人是你，令我热炽热爱，一切没期望。我独身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剩余绝情来。寄予在这首歌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还歌。你们起身好吗？起身好吗？ Come on， stand up， 跟着你跳舞走。此刻深深的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。我正不再有那美丽结局，与你重燃爱火。风中凄清的一个，又有谁人可知心事么？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，在那夜竟是错。留恋情。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，无心人是你，令我热炽热爱，一切没期望。我一生将我批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剩余绝情来伴。都寄予在这首